每次考试， 每次考试， 保护主义， 保护主义， 表现友谊， 表现友谊， 使劲喊叫， 使劲喊叫， 否定主义， 否定主义。